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归国之难作逃离嘅。咁啊，听到呢、这个啊婉转悠长嘅一句句子咧，的确今日咧讲嘅题目咧同平时有啲特别嘅。呢、这个题目咧就系我即系可以上网成日都想讲，但系咧必须要请嘉宾嚟先讲得到嘅，就系、是、一啲同女性有关嘅。才女有關嘅話題，咁我哋講嘅咧，除咗我啦，最了解女性同才女嘅樂言啦，才女係本身係才女嘅院閒啦，之外咧，我都請咗嘉賓咧，專喺方面，尤其係名稱嘅一啲嘅才女嘅研究嘅學者啊，咁啊何韻詩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咁啊同大家咧一齊分享嘅，咁咧作為就係今日嘉賓嘅好老友啦，咁啊樂言，咁啊不如介紹咗嘉賓先啦，亦順便解埋個題好嘛？ 好啊。何韻詩博士咧，而家係 Hong Kong Space 嘅講師啦。其實佢就係喺中文系咧，香港大學中文系嘅三個學位都喺嗰度攞，咁所以一個名門正派嘅女才女啊。咁所以佢當時候嘅碩士論文咧就寫楊貴妃喺明代形象啦，去到佢嘅博士論文就轉移去研究清代一啲才女嘅故事啦。咁今集嘅題目我哋見到咧，我哋想講歸國就係女性自己嘅一個房室啦。但係我哋講緊之難，之難其實講緊君子，以君子之難作門牆之 逃離 、逃離代表咩咧？逃離代表去讀書，其實講緊這個是由陳文瑞寫的，陳文瑞清代中後期和袁枚一樣都是會收很多女性學生，這個也是我和卓瑩可能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代表我自己了。但是當時候陳文瑞又好或者袁枚又好，他收大量的女弟子，開始就去傳播一些文學的資助。我們講到很多時候認為女性就應該在家裏面呢就應該不做任何事情，不應該讀書。但我們看到清代的社會現象裏面，我們發現呢似乎好多嘅才女咧，都會有機會去參與一啲學術嘅工作啦、讀書啦、創作自己嘅詩集啦，甚至乎呢啲詩集亦都有機會去出版啦。咁所以呢個亦都可能引起咗 Jessica 對於才女喺清代嘅一啲活動嘅興趣啦。咁或者一陣佢亦都可以講下點解佢會專門去針對明清時代嘅才女，因為畢竟我哋知道才女唔係明清先有噶嘛。我哋知道可能有最出名嘅才女之類。就是李清照，咁亦都再早期啲可能啊，柴雯基啊、班超啊等等，都係叫做我哋被視為才女嘅身份。咁但係點解我哋特別要去講清代呢？咁呢個亦都係我諗同一個女性喺中國歷史上嗰個社會形象同埋佢嗰個地位嘅轉變有一個密切嘅關係。 我哋有幾樣嘢可以同觀眾可以傾下偈啊，咁去講先嘅啦。首先就係除今集之外啦，咁我哋下一個星期嘅集數咧，都會同一啲講一條女性有關嘅話題。咁我哋唔敢講呢個女性系列，因為女性唔應該係一個系列嚟嘅，女性應該係每一集。每一次都會講到嘅嘢，我成日都 aware 依樣，咁所以但係我哋都會關注某啲喺特定時空裏面一啲女性嘅話題。其中一個可能女性我常常係念詞在詞嘅一個諗法，一個觀念就係、是、可能魯迅嘅羅拉出走了咁樣，就係話究竟嗰個女性嘅獨立嘅爭取，除咗思想上嘅獨立之外，嘅背後有冇啲乜嘢可以令到佢哋真正可以獨立？佢出咗咗之後，其實個社會嘅結構裏面、脈絡裏面有冇嘢可以支撐或者安排？所以其實今個星期同下個星期，我哋多少都觸及呢啲問題，就係女性。我認為女性嘅天才可能同男性天才應該一樣咁多，因為都係人類，但係好明顯喺漫長嘅歷史裏面。因為某啲嘅原因，女性嘅好多嘅光芒係被遮蓋或者冇辦法發揮，咁、一定有啲原因令到佢變成咁嘅情況。咁點樣係發生呢件事呢？咁所以雖然韓師係做緊一個文學嘅問題，但係你轉咗入去嘅時候，其實佢亦都係一個歷史嘅問題。我一直覺得文學裏面其實背後有三樣嘢：文學係人學、文學係史學、文學係美學。唔係佢三樣嘅方向，其實只涉緊三個好大嘅人類關心嘅一啲嘅話題。所以當我哋了解當可能嗰一群嘅群體係咩嘅時候，其實都反射緊可能當時某一批最有能力嘅、最有機會經濟基礎嘅女性，佢點樣嘗試喺當時空間裏做啲突破。咁我覺得今日係應該係好有話，即係好值得聽嘅一次嘅題目。 而且咧，據我所知咧 ，Jessica 嘅研究上面咧都好有突破性，因為咧我哋一直以嚟咧講女才女，特別係古代咧，我哋多數都係用一個獨立個體咁去研究。但據我所知咧，你嘅博士論文裏面咧提及到咧，就一個網絡性嘅研究，即係譬如即係我哋而家所講一班閨蜜，佢哋點樣慢慢組成埋一齊。其實我想知道到底係點樣嘅一個背景啊？ 其實咁啦，喺早期少少嘅一啲女性嘅關於女性嘅記載咧，都係比較單字嘅，譬如李清照啊，或者蔡文姬啊，或者班超，佢咧唔係一個家族，或者你唔會話我知道好多佢嘅朋友嘅嘢，你知道佢呢個人係點樣，好似咧一粒粒星咁樣。咁但係去到清代明清咧，其實係首先個社會風氣有轉變啦，而且亦都係而家嗰個研究嗰度有啲唔同嘅發現啦，因為係中國嘅女性嘅婦女文學嘅研究咧，其實係喺最早期應該係1916年咧，鄭無亮就開始咗一本書叫做《中國婦女文學》咁樣，文學史咁樣。咁呢本書咧就係去到講啲才女，講到去明代。咁跟住咧後尾咧，梁月珍就再寫咗一本就叫《清代婦女文學史》。咁然後咧將成個清代嗰、那個成個即係成個歷史脈絡嗰個女性嘅文學史就梳理咗出嚟。咁但係咧喺20世紀30年代開始咧，即係出咗呢兩本書之後咧，就開始靜默咗一段時間。但去到幾時咧，婦女文學再好多人開始研究咧，就係1985至86年咧，就胡文楷出咗一本書，係經典嚟嘅。其實所有做婦女研究嘅都會做呢本書，就係、是歷代婦女著作考。呢本書咧就梳列咗由好早期漢啊，即係前即係以前嗰啲去到清代嘅婦女文學。咁咧就同期咧就係喺都係50-60年代啦，就哈佛燕京圖書館就收到一個教授嘅一套Robert 嘅一套好重要嘅一套著作啦，咁佢就俾咗300種珍藏嘅版本俾呢個哈佛燕京圖書館。咁哈佛燕京圖書館咧將呢一啲書咧就珍藏咗，入面咧有56種係女性文學嘅嘢嚟嘅。咁咧到因為呢一本胡文楷嘅書加埋呢啲哈佛嘅珍本咧，咁就開始西方漢學開始留意到呢、這個。特別明清啊，點解有咁多呢啲女性嘅留翻低咧？咁所以咧就開始咗，跟住開始好多漢學家啊，或者日本嘅學者咧開始研究呢樣嘢，咁啊翻翻嚟中國咁呢邊，咁啊去到因為即係留低太多呢一啲嘅即係材料啦，咁開始有好多西方學者開始去研究啦，咁跟住咧就翻翻嚟，咁去到2003年咧就McGill University 加拿大嘅一間 McGill University 就同呢個燕京哈佛燕京圖書館佢就合作啦，咁然後咧就出咗一個數據庫，咁咧就叫做明清婦女著作考咁樣嘅，即係一個數字 database， 佢將所有燕京大學圖，即係哈佛燕京入面嘅書咧，就將佢 digitalize 咗，擺咗上網，咁咧就開始引起好多學者嘅注意。咁呢一個digitalize 嘅工作咧越做越大，咁去到2003年一開始哈佛啦，咁跟住咧就後屘北京大學圖書館有 join 啦，跟住然後咧北京嘅國家圖書館有 join 啦，跟住翻翻嚟中山大學有啦，翻翻嚟香港咁有中大同埋浸大啦，咁佢哋咧都開始咧就搜集呢啲嘢，然後咧就將呢一啲婦女嘅文學咧就將佢全部咧數據化咗擺上網，咁所以咧就所以好多新嘅學者喺歷史研究方面咧有好多材料啊，可以見到呢啲。好多嘅詩集咧，咁就可以即係勾勒翻當時一啲嗰個社會嘅脈絡啊，特別女性嗰個寫作嘅脈絡。咁但係因為去到你啱先講話，譬如宋代嗰啲咧，其實佢嗰個文本冇咁完整啊，亦都冇咁多嘅材料去 support 自己嘅 research， 所以咧明清開始咧就越嚟越多人做研究啦。 所以其實Jessica 頭先講嗰個就係一個我哋點樣當代嗰個社會嘅氣氛，點樣促使咗我哋開始去追求其實。啱啱開始提五四運動，因為前後啦，咁當時佢又唔係同五四有直接嘅對話啦，開始提呢個婦女文學。咁但我哋知道五四運動有一個期盼，就係希望我哋講緊現代化嘅社會裏面男女平等，咁所以就出現咗當時候嘅一啲嘅討論，就係我哋嘅女性喺歷史嘅地位係咪被封建啦、被剝削啦？咁其實呢啲嘅婦女文學或者婦女研究，其實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迴響咯。咁不過我哋都要翻翻去成個歷史嘅脈絡去睇，就係點解宋代舉個例啊，頭先提到李清照。咁啊 ，Ron Egan 教授即係Stanford 嘅教授啦，佢曾經講一個好重要嘅分析，就係一個才女之類。咁喺宋，佢點解覺得李清照係女咧？點解講婦女咧？點解係 burden 咧？因為呢個 burden 係嚟自於佢嘅才氣，但係當時個社會風氣唔接納，而呢個社會風氣唔接納，令到後來嘅學者，特別係明清時期早期一啲男性嗰啲道學先生咧，將李清照更加去塑造係一個。一個好負面嘅人物，點解？因為佢另一個係佢個身份， 她是一個再婚的女士。所以令到李清照在宋朝或者去到宋中後期其實不是說一個被很很討好的人物。但是成件事我們去到清代或者去到晚明開始呢，我們見到咦這個李清照的形象是會有人討論的，喂才女是值得追隨的，即是我們要學的。咁呢個形象嘅轉變由邊一刻開始，我哋可以睇到一個關鍵嘅變化咧？ 我答問題，我俾我諗嘅有幾樣嘢可以聽完你咁講，再啲感受可以講翻出嚟。嗱，譬如我自己唔係做詩詞研究嘅人，但係以我所理解，譬如我哋一般喺大學嘅詩詞嘅教育，或者普通一般讀者或者大中小學嘅教育裏邊咧，其實基本上我哋集中嘅詩詞咧好片面地喺唐宋。即係我哋基本上嘅唐宋係理解就係唐宋詩詞嘅嘢咧，為所有啊，就係我哋會覺得啊，唐詩宋詞就係 everything。就算去到大學裏邊咧，教詩詞嘅部分好多時候都集中喺呢啲部分，即係要我嘅親身經歷同埋理解。咁但係其實咧，教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講唐宋，但係其實嗰班研究者千禧年代之後咧，基本上大家都係做明清嘅詩詞嘅。如果好簡單，因為唐宋冇得做啊，好難你要去做吐苦李白好艱難，你點再轉入去有得寫到啲咩？咁所以好多人就會去咗明清嘅一啲嘅詩人啊詞人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嗰個明清嘅詩詞嘅研究，而係慢慢係開展得越嚟越順暢。所以你正話講嘅女性文學嘅資料庫裏面好多嘅資料，就係喺一個大嘅一個整體研究轉向或者方向發展裏面咧，會係見得到。另外要講就係正話樂言你講到嗰個才女之類或者女性嘅天才係一個唔係屬於佢嘅可以好發揮嘅時代，可能係佢嘅婦女。咁其實我哋話喺文學嘅領域裏面咧，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天才。譬如我哋講到英美文學有 Emily Dickinson， 好多維多利亞時期或者當時嘅女性嘅作家，譬如珍奧斯汀，我哋大家都覺得哇，佢係天才不得了，頂級嘅小説嘅作者。所以我哋會經常會講緊，其實有呢啲人喺個世界度係見到。咁但係你話問翻中國嘅世界係咪真係咁多咧？其實一直都唔係好即係受到關注啊，受到去理解。咁就係正話咧，即係啱啱聽到你哋講少少有啲名字啦，有啲 database 啦喺度出嚟，你就會見到其實嗰個研究方向係大家嘗試揾翻追翻，咦？原來即係中國都有啲咁嘅嘢嘅喎。原來其實中國都有好多嘅材料喺度，但係我哋嘅文學史嘅框架，我哋嘅理解嘅框架，一直都冇真係去處理過呢個問題。咁其實個問題係咩咧？我哋下一節咧會繼續大家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啊才女啊喺中國嘅明清時代，可能都係一個越嚟越被發現或者越嚟被重視嘅一個話題啊。咁啊，其實即係你問我嘅話，的確係好值得關心嘅，係咪？即係才女都好吸引嘅一件事。 係啊，咁特別咧就頭先阿 Jessica 都有提到啦，因為咧有好多嘅數即係作品咧都可以數據化咗，咁其實就更加可以形成咗一個新嘅咧研究方向。咁當中咧就包括我知佢嘅研究咧就會發現咗咧，其實喺明清時期咧好多嘅才女都係集中在江南地區，咁而且咧佢哋亦都有一個背景咧，就係有一種家族嘅維繫，咁而且亦都形成咗一種咧新嘅社交網絡，就好打破咗我哋以前一直都覺得咧女性咧就只係喺自己嘅閨房裏邊咧，就算佢有幾叻，佢寫得即係寫詩寫得幾叻，幾有才氣都咧。其實佢嗰個感覺上，佢嗰個活動範圍咧，都係好似離唔開佢屋企。咁但係咧，而家我哋會睇到咧，有好多咧已經係即係原來佢唔係咁樣已經跳出咗屋企啦，甚至乎有佢哋自己嘅社交環境。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好特別啊。其實 Jessica 可唔可以都講多啲？ 啱先其實樂言講過啊，才女之類啊，宋代咁其實去到晚明咧，嗰、那個成個風潮係唔同咗，成個世界嗰個諗法已經唔同咗。譬如咧，去到晚明開始咧，就唔講葉氏家族係好出名嘅，咁就係葉少元啦，同佢一家咧都係才女，佢太太叫做沈宜修啦。咁啊，佢佢個女三個女，三個女都係才女嘅，姓葉啦，葉圓圓、葉小圓、葉小亂三個。咁啊，當時咧佢哋就即係佢爸爸咧就幫佢哋。即係出咗一本書集叫做《五夢堂集》，就將呢啲女性嘅詩詞咧擺曬，即係佢屋企嘅女性詩詞擺曬去。而呢三個女咧都才女啦，咁才女個特色就係都早死嘅，咁就係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嘅晚明咧係晚明好多文人咧係偶像化咗呢啲好年輕早逝嘅才女，即係當佢哋係神仙咁樣，因為咧佢哋有一種。 好幽怨嗰個 仙氣嘅， 係有仙氣咁樣，所以咧當時成個家即係成個世界咧，對佢哋嗰個即係好好多幻想，就 positive 嘅幻想，即係覺得哇，佢哋好有財氣啊！前世就係啲即係才子啊，或者啲仙女啊咁下凡啦。咁所以咧就喺家族嗰度咧，就慢慢入即係越嚟越多啲咁嘅家族出啲書啊。咁咧就係即係關於嗰個才女嗰個文化。咁其實咧喺晚明，所以就開始要才啦，要有才啦，要有德啦。咁啊要有即係都要識嘅才德識，又要靚又要叻，跟住同埋咧又要有嗰個婦德，咁所以呢個係。 不過道德水平都係好緊要嘅性別，即係但係樣係都要排喺度。 係 但我覺得喺講到一個人，即係好現代社會去諗，其實其中一樣嘢啱啱 Jessica 提到咧，但係你未提到嗰樣嘢，但嗰樣嘢最重要，贊助人。 嗯。 邊個係你嘅嗰個文學嘅贊助人？即係喺翻譯研究或者文學研究，我哋成日講贊助人，就話究竟佢背後嗰個文學嘅 circulation 嘅出版，佢背後有邊個支撐住呢件事咧？係咪有個經理人即係話，姐姐妹妹有冇興趣即係出道啊？咁樣你都唔係嗰種噶嘛，而係當時候係屋企人裏邊嘅身份，有人會覺得我嘅女或者我屋企嘅女性成員係可以作為一個文學嘅文壇上某一個嘅代表，咁所以我哋見到去到清代開始有呢啲家族式嘅出版咧，就隨處可見啦。咁除咗係即係贊助人呢個身份之外，究竟當時候清中葉或者清代嘅時候嗰班嘅女性係點樣會開始有咁多呢啲嘅雅會或者佢哋嘅詩集嘅流傳咧？ 其實即係你啱先講咗一樣嘢好好，就係邊個係嗰個贊助人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喺考慮呢個男女嘅問題入邊咧，就會跌咗一個框架。但係即係我做研究會覺得好闊嘅，因為咧喺中國嘅固有觀念，除咗男女之外，仲有啲忠孝啦，係咪五倫啦？仲有即係仲有社會階級個分別啦。咁譬如啱先講到，可能男性主要都係需要男性支持嘅，譬如父親啦，父親幫佢出嘅，或者自己老咗啲仔幫自己出啦，兄長啦，呢啲都係家居嘅入面嘅男性。但其實咧，當女性咧去到即係生完仔啦，跟住可能自己嘅先生去咗世啦，咁其實佢喺屋企嗰個地位係好高嘅，即係到底係仔嚟噶嘛。咁雖然都仔幫你，即係佢當然喺個出資嗰度係俾咗好多錢啦。咁但係即係佢都要尊重佢媽媽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有時去到嗰啲年紀咧，其實嗰個中即係嗰個奶奶啊，或者屋企嗰個 長輩， 長輩其實佢個地位，如果先生死咗好高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就算除咗啱先講男人會 support 啦，其實咧中間一啲女性咧，佢哋只要老咗咧，都會 support 呢一啲咯。即係譬如俾錢啊，或者譬如運珠出咗一本國朝歸秀始宗始集啊嘛，國朝歸秀始集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就係負責編呢本書，編咗17年，跟住繼續俾佢個孫女繼續去編。咁所以其實佢一個女性去主導呢一個出版或者 呢啲家族生意嘅。 係啊係啊， 同埋你就講一點都有啲好正，即係我哋話嗰個喺個框架，即係五倫嘅基本框架入面，我哋一般認為即係就算個女人老咗之後呢，都係將啲能量呢俾傳俾個仔咁。 嗯， 你明白嗎？即係夫家嗰邊。但呢佢好巧妙地呢，即係呢件事你會見到其實好多女人點樣唔甘心或者點樣支撐住嗰個脈絡，就係話你有咁有才，我繼續支持你。即係依啲嘅所謂喺底層可能未認識言明嘅嘢咧，喺而家研究發掘出嚟就好有趣。我聽到你咁講，係喎，即係如果我係婆婆老咗，我梗係贊助個聰明嘅孫女繼續努力咁樣，即係其實係 都係關要換美嘅一件事情啊。 同一時間亦都係一件即係叫老來嘅。即係叫反封建或者反叛，我同你就要同你繼續頂落去咁。 不過咧喺江南嘅一啲士大夫嘅族群或者家族咧，會更加明顯見到呢啲嘅例子咧。即係我自己有個研究咧，就係關於張門才女。其實張門才女呢個字眼嚟自美國學者 Susan Mann 嘅咁Susan Mann 教授咧，佢當時研究一批張門嘅女孩子才女，包括阿媽，包括個三個女，包括嗰啲孫女。根據佢嘅研究，你會發現咧，全家人啲女性成員都係才女嚟嘅。咁我今日有幾幅圖咧，就一次過睇嘅。你會見到中間有家齊老師喺裏邊嘅。咁呢個家族係張門啦，常州張門啦。咁就爸爸係張琦啦。咁佢生咗兩個仔，四個女啦。咁細仔叫張耀孫。咁張耀孫咧就叫咗人咧，就畫咗一幅圖咧，叫做《比屋聯吟圖》。《比屋聯吟圖》咧就係佢同 佢同佢太太啦，佢太太就係包世成個女包曼儀啦。咁你見到啊兩公婆好開心喺屋企度畫畫、寫詩咁樣啦。跟住除咗張耀孫之外咧，亦都有佢兩個家姐啦，分別就係張元英咯。同埋呢個張倫英嘅，咁張元英就王希先生應該會提到，因為王希先生個四個女咧，就是、後來張耀孫咧就照顧同教翻佢繼續讀書嘅。咁但係張耀孫係成個家族裏面最窮嗰個人嚟嘅。咁去到最後咧，就係、是、張倫英啦。咁張倫英就係、是三家姐，張元英係四家姐。咁啊，二家姐冇咁出名嘅張山英。咁但係張元英同孫傑夫婦咧，你都見到咧，啊呢、這個好似家齊老師啦，係咪？你見到啊，佢幾君子啊，同太太兩個喺度吟詩作對。頭先嗰兩個比較豪放啲嘅嗰兩位男性，但我哋見到成個張氏家族咧喺家裏面去作呢個詩畫嘅創作，而最精彩在於咩咧？張樹英嘅書啦，那個綠葵綠書屋集，或者佢大家姐嘅書張接英嘅書咧。呢、這個淡谷軒集呢兩本書咧，個出版人係邊個咧？係全家最窮靠行醫維生嘅張耀孫幫佢出嘅。而張耀孫亦都為咗幫呢兩個家 姐出書咧，自己走到去北京啦，去幫手去做 circular， 揾啲人去提詞，去強化佢兩個家 姐嗰本書嗰個成就。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成個《碧玉聯吟圖》裏面見到，哇！嗰個家族裏面咧，哇！女性嗰個詩人嘅形象咧，哇！好燦爛。反而嗰個男性咧，你見到冇乜色彩啊，好暗淡。但係比喻裏面其實係反映到，除咗講到比喻夫妻之間啦，亦都係睇到女性嗰、那個，我哋原來喺個書寫文學創作裏面扮演住一個幾重要嘅角色喺度。 我其實你。在文學的領域裏面你感覺到的有時候即是女性作者的細緻他們是某些位置即是落字那些位置其實有時候真的很精彩的即是 你會知道其實那個天分是在這裡那你剛才也說了好彩有家中有個人就算相對比較窮也好都可能都見識到或者感受到這種的才氣所以都幫他做出來所以就留得一些東西在這裡還說你都見到幾幅圖裏面我見到就是男女相對咧，都高度啊、大細啊、呈現都係相對平等。咁我覺得喺呢一點上，你都見到其實畫嗰個人或者係叫佢畫嘅人咧，其實都覺得哇，佢哋兩夫婦其實係平等地咁叻，或者咁樣去做。 但係呢啲真係好有金童玉女 feel， 即係大家都係咁有才識、咁有學問。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就唔係咁開心噶嘛，即係好似頭先你提到咧，葉媛媛啊咁樣咧，其實葉媛媛佢好有才氣，但係到頭嚟其實佢嫁就嫁得。唔係咁好，咁跟住之後，唔係佢好似嫁得 OK 嘅，但係因為佢就，但係嗰陣時咧，呢批嘅女嘅才人其實都係有一種好似頭先提到嘅嗰種仙氣感覺，因為好似係佢妹妹葉小蓮死咗之後咧，佢就傷心一陣咧，就七十之後就到佢自己都死埋，咁其實成件事上面你就會發現到嗰種同埋佢嘅詩詞裏面表現到咧一種好哀愁嘅感覺，其實係咪都係當時一種風氣嚟㗎？ 啱先阿卓然讲起话呢个诗男仔同女仔个分别，其实当时去到晚明咧，或者清代咧，都系特别觉得女性嗰个诗咧有一种清嘅，即系文学嘅美学嚟讲系一种清，同埋一种灵气有一种秀气。呢种秀气咧就即系好多文学家评过咧，就话独中妇人，不中男子。嗰种清咧系男人。好難寫出嚟，就話有啲人咧讀破萬卷書夫子，咁啊讀好多書，跟住咧讀破萬卷書，跟住然後咧就 但睇得太多嘢就亂咗啦，嗰人 係啦，但係就變咗老氣橫縱。 我應該係我係我講緊， 寫唔到嗰種感覺出嚟，咁所以咧就係好中意呢啲女性嗰種清，嗰種清咧，具體應該點樣講咧？ 可能係一種即係所謂觀看事物嘅方法嘅唔同啦。 係啊， 即係嗰啲咁嘅麻甩佬嚇，讀咁多書又喺度考功名，你邊度有能力去即係睇嘢？我中意你嘅小物件啊、小嘢啊，喺個家中嘅情況，我睇嘢嘅角度又會唔同啊，我可以思考嘅時間。那個深度可能亦都同男性有啲唔同，咁所以呢啲就係可能你所講嘅清氣啦。咁但係美學嘅好難具體講嘅，清就係清啦，就係咁。 佢哋當時候會通常，例如啲詩裏面女性佢哋集體一齊寫詩或者一齊去學詩咧，佢哋通常會有啲咩嘢會講得特別開心咧？ 有咩特別開心啊？ 或者特別去關閨蜜同聚會傾心態啦？ 哇！佢哋啲閨蜜聚會就好多唔同類型嘅喎，咁即係譬如有啲咧就啊屋企個老啲嗰個長輩嘅女性就會啊揾埋成班女子一齊咁樣睇花啊、飲酒啊、寫詩啊，跟住 梳毛筆啊，然後攞住支毛筆喺度講啊，係咪？ 啊！佢哋會即係譬如有當時嗰個拜師個風氣好盛行嘅，咁佢有時咧會拜啲男老師啦，咁佢咧會送禮物嘅，咁送禮物咧就我整支毛筆出嚟，咁嗰支毛筆叫指縫班管咁樣啦，就即係寫首詩去講我點樣整呢支毛筆嘅，我由呢個揀嗰支管去到揀嗰條毛咁樣點樣揀，咁寫首詩出嚟。咁仲有啲人送鉛嘅，譬如六端石雙魚鉛咧，就係何氏姊妹啊俾阿陳文術嘅。點解要咁咧？又即係寫篇詩出嚟，咁又講下點樣整呢個鉛，又攞啲咩六端石咁樣。 係啦，所以咧，我哋咧可以一家一家去講咧，我哋點樣攞牌。啲女性點樣整啲紙啊筆咧，一齊送俾啊嘉齊老師。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好精彩啊，講到嗰、那個。即係有啲交往啊交誼裏面會做一啲文房四寶啊咁樣送俾其他嘅人啊，咁仲有冇啲咩類似嘅交往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哇！佢哋咧做啲嘢好特別嘅喎，譬如咧一個男老師不過陳文術比較特別啦，佢咧就有一本叫做《蘭恩集》嘅嘢，咁啊即係佢做乜咧？就係、是、以前有三個才女啦，叫菊香啦、楊雲友啦，同埋馮小青。馮小青好出名啊，盜俾個大婆害死咗。係啦，才女咁啊，好多人都識嘅呢、這個。咁佢就去掃墓啦，憑吊佢哋，跟住咧就廣招一啲即係掃完墓之後就廣招一啲詩集啊，咁啊即係好多女性去投稿，咁啊整咗一本叫《蘭恩集》。咁、然後咧又喺嗰度起咗個冷音館咁樣，咁呢一啲就係佢哋一啲做嘅好特別嘅一啲嘢啦。譬如佢哋咧有一本叫做《西嶺歸集》嘅嘢，就即係講咗幾可能講緊好多年，跟住一啲同杭州有關西嶺啊嘛，同杭州有關女性嘅一啲記載。然後咧佢就揾曬佢所有嘅女學生啊、女性嘅朋友，即係個女性嘅朋友咧，就去幫手去輯錄或者編輯呢本書，每兩個女性就編一。個 chapter 一卷咁樣，咁就整咗一本書出嚟，咁啊全部都係彰顯嗰個才女嗰個才咯，同埋即係係咯，同佢哋輯集啲書啊咁樣。 我聽咧 Jessica 咁講咧，其實咧帶俾咗我哋一個咧好新嘅另一個對於中國古代一個認識，因為喺我哋嘅眼中咧，成日都覺得女才女咧就應該會係喺自己閨房裏邊寫下詩，或者係同啲閨蜜之間出下嚟聚會嘅啫。但係其實你帶咗俾我哋睇咧，就係佢哋其實有佢哋自己另一個社交圈子。我好想知咧，當時佢哋拜師咧學寫詩，你特別頭先提到佢揾一啲男老師去學，其實當中有冇一啲即係秘技啊，或者會唔會有引起社會一啲嘅問討論啊咁樣噶？ 討論就一定有嘅，而家我哋呢個世界都會有人鍾意有人唔鍾意㗎啦，咁所以一定會有唔同嘅討論嘅。咁但係呢譬如當時其實拜得呢啲，即係當時有一個男老師話袁枚啊、陳文術嗰啲都叫做師門師門式嘅女性集團啦，佢有幾種，有啲家庭式嘅，有啲地區式嘅，有啲係師門式嘅，有啲即係有啲唔同啦。咁總之師門式嗰啲咧，如果你即係譬如我做嘅研究咧，我研究即係都比較佢本身嗰啲詩集，譬如佢會有啲唔同嘅線索啦，我揾翻啲線索出嚟就發現咧，佢哋全部同嗰個男老師嘅關係都好密切。但係嗰啲同男老師嘅關係咧，其實同男性喺度關，譬如好多時係嗰、那個譬如陳文術佢啲老友。個女啦，即係或者同事個女啦，施少龍佢兩個女啦，或者佢個結拜兄弟咁啊，黃之淑個爸爸就係佢嘅結拜兄弟嚟嘅，咁仲契埋去做女添，即係契埋陳文術契埋去做女。咁有啲咧就係、是、陳文術自己嗰啲師弟子，即係自己嘅男師弟子嘅老婆嚟嘅，阿朱秀啦，同埋即係朱秀就係阿陳文術嘅弟子，咁啊佢嘅老婆都係佢，都係陳文術嘅女弟子係啦。咁同埋咧，陳文術自己都有女性朋友嘅，阿胡志珠啦，咁啊胡志珠可能佢自己嘅一啲個女又係佢嗰個又係佢嘅女弟子啊。咁陳文術咧，亦都佢有自己嘅女性老師嘅曹麥琴。咁曹麥琴咧就即係佢阿陳文術就問個曹麥琴字嘅，即係問一個女性老師嘅字啊。呢個曹麥琴，我就啱先講啦，女性喺屋企個地位高咗啦，係咪已經去到奶奶級？佢個仔啦，佢個 仔即係新抱啦，佢個侄啦，佢個侄嗰啲侄啦，嗰啲妻妾啦，全部都係陳文術嘅女弟子嚟嘅，即係你見到家族之間個關係咧係好密切嘅。 呢度我要講一點，就係、是、其實我哋今日最開咪講個主題咪網絡嗰個部分，其實正話嘉賓講得好，其實非常精彩，講到嗰、那個。女性網絡嗰個獨特之處，佢有啲嘢係女性獨有嘅部分，但係唔好覺得女性就係等於女性，女性都係人類，所以佢個脈絡其實同我哋平時之前我哋講《宋史集數》裏邊啲家族脈絡啊、私友啊、朋友攬埋一堆係一樣，但係女性一樣可以喺同樣嘅關係脈絡裏邊可以建立到自己嘅身份同埋位置，只要你有才氣啊，喺某啲情況下仲係即係同男性唔係真係有好大分別，都依然可以咁樣活躍同埋活動。喺呢個角度裏面，同我哋可能晚清啊、近代一路講，一開始民國嘅時候一路講嗰啲即係封建啊，即係吃禮教嘅時候咧，那個觀點咧有啲唔同嘅、有啲唔同。 其實頭先 Jessica 提到嗰個師友嗰個關係，或者由老師嗰啲師生慢慢再家族性啦、地區性啦，或者可能係日常生活嘅關係咧，慢慢聯繫啦。咁所以你會見到當然最早呢一批人比較多係江南嘅。剛才我舉例就是常州張氏，咁頭先亦都講到吳縣啊、吳江等等嘅地方，都係江南地區。咁但係去到京城或者佢哋之間咁遠嘅地方，佢哋之間有冇一啲聯繫，令到佢哋彼此拉近呢？即係我舉一個例子，睇到張耀孫啦。咁張耀孫咧將兩個家將張接英同埋張元英嘅嗰本詩集咧，頭先提過嗰兩本詩集咧，咁佢為咗要 endorse 阿家姐咧，佢做一樣好重嘅事，佢帶到去北京，去揾北京嘅人幫手去令到阿家姐更加出名。咁佢用咗咩方法咧？佢就揾咗個朝鮮人，嗰個人叫李尚迪。李尚迪係好出名，因為佢老師金正喜。金正喜當時喺成個北京城都識嘅一個朝鮮人，而將李尚迪去 endorse 翻佢家姐。咁其實你見到咧，當然應該係比較男性嘅網絡，就係點樣通過佢屋企嘅男性去帶到佢嘅去到更加多嘅跨區域嘅東西咧。咁女性自己有冇咁嘅方法去做？ 即係我哋之前一直講嘅男人，即女人可能用緊男人現有嘅網絡，女性點樣喺呢個方面有發展自己？正常嚟講，女性交友應該更加強大先 係好多 friend 㗎，即係佢哋咧，通常啲詩集咧睇到好多嗰啲內容咧，就係講佢同其他女性嗰啲會講下佢哋會做啲咩啦，即係譬如一齊去吟詩啊，或者咧佢哋會交流一啲生活上面嘅苦困嘅，譬如吳虧臣咧，佢當時嘅女性通常如果即係丈夫遠去啦，咁佢通常都有經濟能力嘅，佢可以賣畫，或者可以做歸屬詩。歸屬詩咧，即係啲女性。即教啲大户人家啲女讀書，係有啲 inner chamber 嘅 teacher， 咁係 Dorothy Cole 做嘅呢啲研究係講緊明末清初嘅才女文化，咁係有啲女老師，佢哋透過呢啲咧去供養家庭啦，即供養姑婆啦，供養父母啦，咁有時咧佢老公可能喺外地打仗死咗咁樣，咁佢好大打擊噶嘛，係咪？咁佢會咧同即佢會同其他佢哋嗰啲 friend 咧去傾訴呢件事，咁就啲詩詞入面有寫，咁佢好真摯個感情，譬如汪端同埋吳虧臣本身好 friend 嘅，咁佢哋咧就即佢就講呢件事，即我一直都陪住佢，咁喺詩歌入面咧就從佢即互相交流，去有一個精神嘅支撐嚟嘅。 但係如果有啲老公唔係死咗，佢去即係升高官入京城做嘢，咁佢哋會唔會繼續留翻屋企啊？定係跟埋老公去？咁咪冇曬 friend 咯？ 咁佢跟埋啲老公去嘅喎。咁嗱，有幾種嘅，譬如咧嗱，譬如許雲林就一個好例子啦。許雲林咧就係梁成德梁德成係嘛？梁成德佢個應該係佢個女嚟嘅，就係汪端個表姐。 哦， 咁即係同林上有關啦，係汪端個表姐。咁佢當時咧就係佢老公咧就去佢就去呢個京城度做官啦，咁許雲林就跟住佢老公去啦，係咪？咁跟住咧就識咗許雲姜就係個妹，咁許雲姜就包括都喺京城嘅同佢老公，咁咧就透過許雲姜咧就識咗個滿人好出名嘅詩人叫顧太清，聽過啦。嗱顧太清，咁佢哋咧就變咗個 networking 喎，咁就即係跟住咧就後屘咧沈善寶又好出名嘅喺江南嗰度去咗北京，跟住咧許雲林咧又介紹阿沈善寶俾 個山頂嘅貴婦。 系啦，顧太清話呢個係我鄉吳鄉啊，即係我嘅點講 鄉里 鄉里係啦。咁跟住咧就又成班人一齊喎。咁咧顧太清又將自己滿族啊，或者佢自己京城嗰啲 friend，甚至啲滿人嘅女詩人咧，又擺入呢個團體嗰度，咁就變咗一個叫做秋紅吟社嘅嘢。咁即係所以呢個吟社入面咧。 就又有滿族嘅女詩人啦，又有漢族嘅女詩人啦，咁有啲係江南嚟嘅，有啲係北方嚟嘅，咁所以依個就係由家，即係如果係做研究嘅話，傅優有一篇文教老師，咁佢就講過，即係一開始係家庭式嘅一啲交往啦，跟住然後咧就去到地區式，即係譬如我自己屋企，跟住我到 networking 好大，我自己家族，跟住去到我嗰啲咩姨媽姑姐，跟住然後就成個嗰個地區，譬如江南嗰忽西嶺，就咁杭州，跟住就有一個西嶺嘅任社，就係、是、自己嗰個地方嘅任社。 所以中國嘅社會裏面咧，唔只係男性可以通過升官去做一個社會流動嘅階層。或者佢建立通過呢個人際關係建立佢個社會流動性，其實女性可以通過一個咁樣閨蜜嘅模式，亦都可以造就即係馬鞍山嘅村民可以認識咗一個山頂嘅貴婦。 同埋我頭先就講咗個脈絡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可能通過到一個女性可能獨特嘅即係交友或者好容易可以結立嗰個特性，可能男人俾你拘緊啲啊，冇咁容易 friend 咁，但係你見到啲佢正話嗰個特性咧，溝通咗南北。漢滿之間種種嘅人喺裏面成為咗一個，即係你問我啊，好明顯係一個非常有價值嘅一個脈絡。所以我哋當我哋討論呢件事嘅時候，佢已經係我多少已經見到有公共性。即係之前我哋第二節嘅時候都仲係佢屋企嘅邊個，佢屋企嘅邊個。但係去到第三節呢一段，我哋正話講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一個好遙遠嘅一個問題。咁而討論嘅話題更加可能就係文學嘅話題，而延伸到好多身邊嘅人嘅交往啊連結。咁我哋其實對。再講咗咁多集嘅歷史，大家都知呢啲嘅脈絡嘅連結背後，可能就係權力啦，就係好多各種各樣嘅關係嘅一種脈絡。咁呢種脈絡係由女性去建立，所以即係冇得罪女人都係有道理。而正話翻翻去再做之前，佢一點就係講到女人可以有自己嘅工作去做，去支撐住自己嘅屋企。呢個令我係好實話，我都想你一陣間如果有機會，你可能再講少，就係。一個女人就算可能老公死埋啦，寡婦啦，佢仲可以一個人靠住自己嘅財氣去撐住家。因為我哋想象裏面咧，咁嘅情況之下咧，香港就係穿豬仔噶啦，即係。但係你當時竟然係可以係教下人嘢啊，維生，跟住仲可以優雅地相對嚟講啦。咁嘅生活，咁係咪多咁嘅情況其實定係冇乜㗎？都係。都有嘅， 多唔多？我就系靠我而家见到嘅文献啦。咁就我相信咧，我睇到嘅文献都系一部分啦。我谂又唔系好多嘅，但系咧的确有咁嘅现象。又佢哋做咩咧？卖画。咁其实咧，譬如讲起啲文人咧，其实都好欣赏呢啲画，尤其咧喺陈文术同埋呢啲女性入边嘅。任命入面咧，即係嗰啲詩詞嘅交流入面，見到好多咧讚佢哋。譬如有啲女性咧特別適合畫蘭嘅，有啲特別適合畫竹嘅，甚至佢係個某個 feel 或者識花啊蟲啊，佢好中意買佢哋啲畫好靚嘅。咁同埋咧就好值錢添啊！譬如一啲譬如話黃玉蓮有一封叫做《空山聽雨圖》，係好多男性女性文人都搶住去提佢嗰首圖嘅。咁係有啲咁嘅情況咯。 咁呢個題畫或者通常題有兩個方向嘅，因為通常題咧就係第一。嗰、那個畫嗰、那個贊助者咧，佢希望將嗰個畫賣得更高，或者更加多人睇，咁佢求啲大名大姓啊。所以你見，因為我覺得有趣就係我亦都仲研究緊點解張耀孫佢揾人睇咧，佢大部分唔係揾北京城嘅士大夫，佢揾朝鮮士大夫咧。這個我哋因為某程度上朝鮮可能外來老嘢啊嘛，高級啲啊嘛，即係好似矮強啲嘛，咁啊令到家姐或者令到佢女性地位嘅人嗰幅畫個值錢多啲。另一樣嘢就好似你咁講，嗰、那個係因為真係啲人係欣賞佢，即係我哋好多年前我哋曾經講過金正喜嘅《睡行圖》，係嗰班人去對佢有感到興趣，所以佢哋先去睇。咁所以我哋見到提畫背後其實係好有意思嘅，因為提字背後係反映住某種人際網絡啦，甚至乎係嗰個經濟嘅考慮添。 係啊，所以我哋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今即係依一你講到呢度係好正嘅，即係佢哋諗下，我哋本來可能講緊就係、是、即係女性，就算才女都係得個才氣，其實佢冇某一個實質嘅能力。但你會見到呢一度，無論佢係對外嘅交往啦，喺自己家族嘅脈絡啦，甚至乎一啲經濟嘅能力啦，種種嘅方面咧，其實佢都可以有一個支撐喺度。咁當然唔會咁理想啦，當然現實就好多殘酷嘅嘢，都有好多傷心事。一陣間你會講，但係你會見到咧，其實係做得到。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正話咧，我哋講咗好多嘅女性喺嗰個交際嘅脈絡裏邊，由自己嘅 family 啦，自己嘅私生嘅關係啦，甚至乎一啲去到南北嘅溝通啊，唔同嘅跨省籍嘅一啲嘅溝通都會出現嘅。咁所以我會見到個女性喺自己女性嘅身份裏邊咧，嘉賓帶俾我哋咧係一啲如魚得水嘅一啲情況，即係其實佢係做得好好啊，做得好精彩嘅狀況。咁但係係咪所有但係你會見到即係我正話第一節都有講嗰個結構上嘅男女嘅不平等或者社會上嘅不平等，多少都仲係存在。你會見到個女性嘅個問題。咁但係當時女性有冇咁嘅自覺嘅咧？即係佢哋會覺得都係啊爭啲，如果我係男人就好啦。 都有㗎喎。咁其實因為嗰陣呢好 hit 嘅有首清代有個女詩人或者女詞人都好出名叫吳祖。佢呢寫咗首戲曲叫喬影，嗰陣好 hit 㗎喎。咁呢個喬影係講咩呢？個故事就係嗰個謝瑞才，佢個名叫謝瑞才，戲曲入面就講自己呢就女扮男裝嘅一件事。咁呢就覺得自己個身軀呢係一個女性，就 可唔可以介紹下幅圖 括住咗自己個財咁嗱，呢一幅圖咧就係飲酒讀書圖啦。呢幅圖咧好得意喎，就係謝瑞才嗰個形象啊，即係吳祖咧畫自己啊。呢、這個咧 男人 好似個男人拎住本書咁。最特別咧，呢幅圖畫嗰個人咧又係女人嚟嘅喎，又係碧城仙館女弟子啲 friend， 即係佢啲 friend 嚟嘅，就係阿陳文術個老友個女嚟嘅，咁就係顧羅峰幫佢畫嘅，咁你見到咧，就係幫佢畫咗呢一幅畫啦。咁呢一當時喬影呢一套戲劇咧，即係清代啊，即係嘉慶道光時期，好多人去睇，好多人去買，好 hit 嘅。咁就好多人去提詠呢一首詞，呢個戲曲添。譬如陳文術就話前生才子，今生美人啦。咁知分難去才子戲咁樣，即係都有啲咁樣嘅論述嘅。 我再確認下，正話有幅畫咧，就係一個女嘅畫家，女嘅自己畫咗一個佢嘅女性嘅朋友，但係嗰個形象係一個男性嚟嘅。但係佢哋嘅意思係佢畫出嚟係咁，定可能佢本身當時有啲活動，會唔會都係有啲咁嘅女扮男裝嘅情況？你有而家研究上有冇知道佢哋係即係其實齋畫嘅，定係其實真係有啲咁嘅場合會出現？ 有冇就冇記載寫，但係咧就因為呢首戲曲就係講呢個女性咧就扮男仔、女扮男裝去即係提詠咁樣，咁佢就呢幅圖咧就擺喺喬影嗰本書嗰第一版，咁佢純粹可能畫咗幅圖係講呢本書嗰故事，係啦， 係 咯，係插圖嚟嘅咁樣。 你咁樣講咧，令我諗翻起咧當時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彈曲《再生緣》，係咪？裏邊咧阿萬麗君都係男扮女裝，唔係女扮男裝，跟住咧就做最終咧就做到京官，甚至乎就即係唔想再要女仔身份，淨係想展示自己嘅才華，繼續去努力咁樣做嘢。即係其實係咪當時都會帶咗一種風氣出嚟，就係其實女性都好似有種即係想擺脱自己嗰個性別嘅局限，希望就透過自己嘅才華去展現到可以喺呢個男性為主嘅世界立足咁。 都會係㗎，即係譬如始終咧都係男性，即係個社會結構上面始終都係有少少規限，佢唔可以即係為所欲為咁樣，所以始終覺得個軀殼有少少箍住自己。但係咧，佢哋都係一啲戲曲入面寫出嚟，即係好似將自己嘅一啲諗法咧寄託去一啲戲劇入面，咁就彈詞都係戲曲嘅一種，咁所以就主要係咁樣咯。 頭先阿 Jessica 睇個叫《碧城仙館》啦，其實就補充少少就係陳文術當時候佢嗰、那個可唔可以講係一個佢學院嘅嗰個名稱咧？定係佢嗰個詩團啊？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女團咁，即係嗰啲一齊唱詩嗰班人嘅嗰個機構咧。即係碧城仙館本身係一個乜嘢嘅地方？ 哇！呢、這個有排講， 簡單啲。 碧城仙館可能係佢一個寫詩嘅地方，原本跟住然後就即係總之就收佢就用咗呢個名咁樣。 但係必須要講，其實當時碧城仙館唔係淨係得女弟子、其實男女弟子。我覺得頭先啱啱 Jessica 提其中一個例子就係陳文術，即係作為老師去俾翻個 comments 佢嘅時候，佢唔係有個道德上嘅批判俾佢，而係調翻轉頭去欣賞佢，覺得係啊，你今生咧俾嗰個女性嘅即係嗰個身份、女性嘅形象框咗你嗰個才能。不過但係從另一個角度睇，我哋睇翻清人嘅脈絡都係。有種點解會叫翻佢係才子咧？即係叫覺得翻佢係男人咧？究竟係女性喺嗰個位置裏面佢唔係一個即係女性係咁樣就咁樣噶啦？你要好啲，你就要變男人，定係 定係為真係為佢一個發聲嘅不滿咧？我覺得呢句嘢係好值得斟酌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意思？ 又係我但例如我覺得咁樣嘅，即係我哋如果用今天嘅而家嘅話語去講，當時佢哋有冇咁做咧？咁佢哋肯定冇咁做，因為佢哋個話語本身就冇依套咁嘅話語。但係你會見到當時好多人對依件事已經係 aware 係咪？嗰個女性自己已經有個咁嘅問題想問嗱，如果我係男醫生會點咧？咁亦都當時都好多嘅男人都會覺得啊，如果你係男醫生可能更佳。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務實嘅話題嚟嘅。咁你要升官發財，你要你嗰個當時嘅儒家框架，你好難突破得做啲乜嘢。咁但係。翻轉頭又可以去咁樣去講嘅，呢一樣嘢都見到，即係我哋話好多嘅即係詩詞啊、戲曲啊、故事裏面呢啲嘅所謂女扮男裝嘅嘢，譬如梁祝係咪？我哋見到嘅呢啲咁嘅，咁好浪漫嘅故事或者好多嘅故仔，你會見到就係即係延伸一直延伸到可能你問我啊，可能香港或者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嘢裏面，無論女扮男裝啦、男扮女裝啦，我哋想去做劇啊、做粵劇啊，各種各樣嘅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呢個女性身份或者男性身份嘅話題咧，其實一直都係大家喺度斟酌或者要調節或者要諗嘅一件事。 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呢個，我哋再將個畫面放闊啲啦，即係而家呢個年代要個畫面放闊啲先可以睇得清楚嘅。即係去到朝鮮中期，我哋有啲女詩人咧，其實同即係許蘭基等等嗰啲啦，其實佢哋都好多時候，雖然佢以女詩人自豪，但係佢實際上佢哋都需要有男性嘅 endorsement， 佢哋先可以可能有啲流播啊，先可以去讚頌啦。咁去到即係我哋睇翻喺中國，我哋又舉翻頭先講啦，張門，因為我比較熟張門弟子嘅，即係我嘅 PhD 唯一同女性有少許關係就係。當時候張家四姊妹， 例如你正話同我哋講嘅時候，唔係少少關係，你話全部都同女人有關 係。係我博士論文唯一少少關係就係因為亦都頭先講過就係話張四個家姐後尾去到個侄女，都係由張耀孫一個人男性去將佢哋去聯繫上面。佢哋其實喺嗰個年代其實係好認同女性嘅才能係好高的，咁但係礙於嗰個社會框架、嗰個社會文化風氣。你見到清代個資源上，我哋未必真係舉個例，佢真係冇得做官啊嘛。舉個例，佢真係唔係唔可以出去考牌做某某工作。咁你變咗佢都係有一個有啲咁樣嘅可以話婦女啦喺度存在喺佢哋嘅環境。咁我諗或者咁講啦，我哋將個畫面睇佢就係、是、咁明清嘅性別研究或者女性嘅文學，你覺得對於我哋去了解中國歷史上嘅一個？對於性別的看法，你覺得帶來一些什麼的刺激呢，或者帶來什麼的思考呢？ 有什麼思考啊？就是我會說我做完這些研究之後，我會覺得呢一個世界是很複雜的，很多層面的。我們呢很難會將一些東西很簡化，就說我以前女性很受壓迫啊，或者是某程度上他們是一個不是很公平的制度，但其實呢他們在這些夾縫裡面呢，他們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生存的空間，他們可以在這些位置呢找到一些地方去發聲，去建立自己的圈子。所以呢這些都是我們即尤其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咧，我哋個 database 多咗，我哋睇到嘅文獻多咗。我哋而家以前睇女性文學咧，好多時咧都係即係好多時都係由男性嘅角度去論啲女性係點樣。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嘅嘢係明清係啲女性自己寫嘅別集，佢哋自己嘅聲音，佢究竟點樣嗱？好似其實別集咧，我覺得都好似有啲似 Facebook 啊 IG 咁樣。即係其實你寫嗰本書出嚟，好少嘅機會你可以出一本書。其實某程度上你留咗落嚟，你係 project 咗自己嘅人係一個點嘅人。咁所以嗰啲書一定係有少少。執過或者是係啦，你 Facebook 都揀相 post 你將自己係 加個濾鏡， 係文青嘅，咁你即係嗰啲相啲顏色就咁樣。如果係即係想花枝招展啲嘅，咁可能佢有多啲唔同嘅衫啊咁樣。咁所以咧每一個女性都喺自己嗰個別集嗰度咧有自己嘅聲音。咁我覺得即係睇歷史喺我做研究，我就會覺得係。好多元嘅咯，一個世界有好多，譬如啱先講，有啲係女性都可以自己 讓到自己嘅，呢啲可能我哋以前係冇諗過或者冇睇過，咁但係原來喺女性嘅一啲自己女性之間嘅交往入面，一啲詞咧佢有講到呢樣嘢，咁我見到即係我睇即係個世界唔同咗咯，歷史俾我感覺。 即係五四運動其中一個關於女性嘅刺激就係我哋成日覺得所有女性都係長男數即係覺得佢哋一定係被支配啦，被流動啦，即係被買賣啦，佢冇佢自己選擇啦。咁但係明星嘅女性發現，喂，唔係喎，佢可能比起屋企嘅男性更加威武喎。 你講五四咧，就仲除咗被欺壓之外，仲有一種嘅就係乜咧？我哋話咧，好多時咧，民國咧好多都做咗唔少嘅才女。一講民國啲才女嘅時候咧。我哋啲現代文學嘅討論者咧，平時夜晚飲酒嘅時候傾嘅話題就係咩咧？個才女有啲才女咧係好識得揀，即係揀咩？即係佢喺佢個婚姻啊、結婚度咧係好聰明，但有啲才女咧係好蠢嘅。即係才即係 蠢定慘啊！我都唔知 蠢得嚟，然後慘完之後就蠢啦，然後就即係可惜啦，好可恨啦。咁我真係想問啦，呢啲嘅名即係你研究裏面嗰啲才女，佢哋有才有才華啦。嗱，我哋即係對佢哋嫁個好男人或者揀個好男人有冇優勢咧？因為我當我傾緊偈咁，我想問下你，以你所見到會係佢哋係點嘅情況？ 好多時都係屋企幫佢哋揀嘅，有優勢就係、是、即其實都係屋企家族嗰個咯。佢其實揀嗰個空間唔多嘅，咁、所以 係啦，即係婚姻咧都係冇得揀。 據我所知係有啲都真係佢好才華，好似葉圓圓咁，佢都有才華，但其實佢個婚姻未必開心。即係都係阿爸揀咗，咁其實佢都係到最終個老公同佢相處之下係如何咧，其實係冇人知嘅。 唔係婚姻有得塑造嘅，又唔一定冇得揀嘅。 所以我就係要嘉賓要講就係、是、你可以講話，即係雖然佢有資源，有好多空間，但係個空間係被限制於父同夫嘅脈絡裏邊啊嘛。即係佢都係冇得揀嘅。佢最重要嘅可能啲話題，你揀個老公你都冇得揀。咁所以就出現咗你可能仲話啲圖嗰啲係嘛？即係其實嗰個女性可能仲叻過佢身邊個丈夫啊，叻過個老公啊，先至咁嘅情況先會出現。 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次呢集裏面可以有一個好明確嘅展現，即係有好多嘅限制喺個中國歷史裏面，我哋喺個人性裏面啊，但係點樣大家去揾到自己嘅地方聲音，而現代嘅社會嘅目光俾我哋有個反思嘅。當然呢個反思唔係話我哋去能夠即係回到當時有女性嘅眼中嘅真正嘅世界，但係至少我哋知道女性真係有聲音嘅。 系啊，嗱，所以我想讲咧，即、就、系、是、我特登问嗰个最后嗰个问题、就是，就系拣老公嘅问题啊，就系、是、因为好多嘅女性，无论有才定冇才都好啦，我觉得呢个都系自己嘅事业同埋作战嘅一部分啊，即系当然而家唔一定要拣个男人咧，拣个咩人都得，咁但系呢一件事里边，你会见到咧，就系喺拥有资源脉络都好啦，其实当时嘅女性咧都受到好多嘅限制。Thank you.